天地间，我愿乘海浪，只想带着你飘远。岁月很万千，星火也未眠，风吹过柳灯一盏，你我却相守无言。若你是雪山，在冬里打着面，我愿乘霞光为你勾小小金边。岁月过如烟，白头换朱颜，留给你的爱天地来见。我是一条小鱼，你却从不撒网。我是一匹野马，你却敢让我脱缰。你小心守着我每一寸慌张，天下很大，你安身何妨？你坐一艘小船，我愿坐着桅杆。你是一幅画，不上色也很好看。我真的留恋你紧蹙的眉间，就别说再见，在落日之前。 之前，所以别说再见，在落日之前。 Church.